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尽显温情， 爷孙、夫妻、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几年前呢，黄宏在春晚小品里头说的一句顺口溜曾经挺流行的，怎么说的呢？挖个坑埋点土，数个一二三四五，自己的土自己的地，种啥都长人民币。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黄宏这位小品演员说中国话啊，当然了是挺利索的，可是您知道吗，他也就擅长说中国话，外国话一直没过关，要不然他也就不会在出国的时候闹笑话了。您听佳佳跟您说吧。 黄宏那回去巴黎演出，不会说法语啊，只能比划，再加上点表演，很多巴黎人也能懂他意思。就有一天他在超市买东西呢，唐杰忠就跑过来了。 唐杰忠干什么来了？ 唐杰忠说，小子，听说你会用法语问洗手间，快帮我问问。黄宏就跟身边那位法国老人开始比划了，那老爷子反应慢呀，半天也没明白什么意思。唐杰忠在边上急得直蹦，小子，你到底会不会问呢？ 哎呦，这后来是怎么着了？ 哎，黄宏也没办法了，只好向那老人做了一个解裤腰带的动作。哎呦，老人终于明白了，给他指了指洗手间的方向。 这可够丢人的啊。 可不是嘛，唐杰忠急成那样，临走前还没忘了说黄宏一句，小子，这种法语我也会。 哎呀，可见呢，学好外语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。后来黄宏见着唐杰忠还开玩笑呢，咱要是多学点外语，咱至于憋得那么难受吗？说过了黄宏出国的趣事啊，咱们接着听他和凌峰表演的小品小站故事。 我咋跑这儿来了？人呢？那秃头跑哪儿去了？哎呀，这事儿怪了。我说，你总跟着我干什么？啊？ 看看报纸吗？ 看报？你要看报纸，我给你报纸。给你报纸，你还是跟我胡闹。我看你不是为了看报，你纯属想我睡觉。我让你看看看。哎呀，大老爷们有话说话，你这是干啥？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俺呢？ 我怎么相信你啊？ 俺真的是从台湾来的，俺回老家就是要修这条路的呀。 胡说，这条路是我修的， 是俺谭家设计的。 真的啊？ 你回家看你娘，俺也回家看俺娘啊。大地震以后，俺那个80多岁的老娘一点消息都没有。 是你，你记不记啊？哎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我真不知道，我刚才误会了，别着急，我给你拼去，你别。还差一块，就差这块台湾了。你看，哎，走了，大哥呀，别着急，这报纸拿着路上看。刚才那事真是对不起呀，大哥。 过去了， 你别着急，一方有难，八方支援，许多报纸都有报道。 这儿有，这儿有，谢谢。 这儿还有， 谢谢。 拿着，路上看。儿子走得再远，心里边也是惦记妈呀。我的妈呀，那个大哥，哎，那个钱， 钱， 哎，这真是我还不好意思说，大哥，钱， 钱， 前面火车进站了，知道吗？ 哦， 大哥， 哎， 哎呀，他还不明白，得台湾人民带好吧？ 知道喽。 给你老娘带好吧， 谢谢了。 他给他老娘带好，我给我娘带啥呀？ 老弟，钱。 哥，拿着吧。 老弟啊，俺知道你挣点钱不容易。 大哥，我知道你们不缺钱，可多少是个意思。我们受灾的时候，你们不是也给过钱吗？ 那都是应该的。 大哥，拿着吧。 不行， 你听我说，别人的钱都能收，我们的钱怎么就不能收呢？别忘了，咱是一奶同胞啊。 一个娘，50多年了，俺娘还是乡音不改。80多岁了，到现在总是想回老家看看。一想到老家，她就掉眼泪。 大哥，这点钱就算我孝敬老娘的，你跟他说，在家乡他还有个儿子。 好，兄弟，你也给你娘说，在台湾他也有个儿子， 让我们给海峡两岸的老娘 鞠躬了。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，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，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，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，领悟人生。快乐合家欢， 走进快乐合家欢，孝心故事说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韩健。黄宏在部队文艺界有一绰号，叫什么呀？叫全军一大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每次写完一篇作品呢，都愿意念给别人听，听者无意，说者有心，内行谈门道，外行听热闹。通过他们对作品的反应，黄宏可以判断出作品到底好听不好听，抓不抓人。慢慢的他发现啊，收发室就是他检验作品最好的场所。那他什么作品在这儿检验过呢？还是让嘉嘉告诉咱们吧。 我记得黄宏的《超生游击队》就是在这儿检验过才登台表演的。黄宏在这儿得到了收获，时间长了，收发室的大爷们对黄宏的作品也越来越感兴趣。 看来这收发室的大爷们对黄宏作品还有一份功劳呢。 没错啊，那个时候甭管意见是不是成熟，收发室里的人啊常常为这小品争辩的面红耳赤，还有人说这黄宏的小品都是我帮着整出来的。 那他们这里边有没有跟黄宏关系最好的呀？ 有啊，老徐头。那时候黄宏上大学，哎呦，背题枯燥啊，有时候就到收发室去。他把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大学语文、逻辑学、马列等等等等，通通带到收发室背给大爷们听。其他人都听跑了，就剩下这老徐头。当黄宏背完一段剩余价值的时候，老徐头就拿起饭盒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一条剩余有什么价值啊？” 你看，在这个小小的收发室里啊，可以说是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既然黄宏、宋丹丹表演的《超生游击队》是曾经在这儿接受检验的，那咱们就重温一下。 地带安全不？ 据我观察，没发现敌情。 哎呀妈呀，可累死！ 小点声。 咋的了？ 你没看这边有个老太太吗？ 哪儿呢？ 还长得跟个街道干部似的。现在对这事抓得可紧了。 哎呀，抓就抓我，喝出去了。整天这东躲西藏，像做贼似的，干啥呀？ 过两天生下来不就好了吗？ 生跟你结婚没消息，结婚4年生仨丫头片子，整天你老大哭老二叫， 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穷，越穷越生，怀孕时候想吃点啥都吃不上。 吃东西是次要的，生命在于运动。来，起来溜达溜达。 拉倒吧，溜达一天了，溜达啥呀？ 懒是丫头， 对您好这事儿溜达溜达。 想吃点水果都没有， 那不给你整两捆大葱吗？ 那个大葱能跟水果比呀？ 大葱和水果在科学价值来讲，那都是一样的。 拉倒吧，你吃大葱你还想跟人家吃水果的比？人家吃水果生出那孩子个顶个脸红扑的多水灵，你得瞧咱那几个傻傻的个顶个葱心绿。 这孩子更有特点，好认，知道不？现在国家不是有困难吗？等到2000年就能达到吃小康的水平了。 咋你这么生啊？你康都吃不上。 他吃上康吃不上康和咱俩关系都不太大。你现在主要任务是给我生儿子。 你没看人家报纸上讲呀？ 他讲 时代不同了，男女都一样。 你听错了，那是说实在不行了，男女才一样。那个呀，那是指着当做绝育的说的，咱俩不行吗？趁年轻力壮多生几个，你说将来哪个当个乡长什么的，这玩意 儿？你那个熊样还培养出乡长来？ 我得 给孩子起个名都起不好。 我咋起不好了？ 你就说大丫头吧， 啊， 一个女孩子见过啥枝儿啊、铃儿啊、缝儿啊的，听着也顺耳啊。你可倒好，憋三天憋脸通红，起出个名字叫海南岛，这是人名啊。 那不是在海南岛当民工的时候生的吗？ 老大没经验，老二呢，你给起个名字叫吐鲁番。 那不是在新疆倒腾葡萄干的时候生的吗？都有纪念意义，知道不？ 老三更好了，起个少林寺。一个女孩子叫少林寺，长大叫得出口啊。 名这个东西吧，就是个记性。那我叫狗剩子，我他妈找谁了，是吧？改名好养活，知道不？ 老四还没生呢，你个歪名起好了，叫个啥兴安岭。这回我死活不依你了，我到了北戴河就生。 那就叫北戴河。依你行不？咱们车点吧，就是走一道生一路，走一站生一户。 还舔脸说呢？ 那怎么的？ 人家在背后指咱叫啥你知道不？ 叫啥？ 流动大军。 说对了，咱们车点就是流动，等不到护照，等到护照要事儿到外国生去，到那时候起个外国名，我都想好了， 叫啥呀？ 不可以塞那拉。 哎呀妈个没知识，还少那拉？你少那拉啥意思？你知道不？那是再见的意思，你知道不？你还少那拉？你跟我少那拉？你这孩子被我一人养活呀？ 你想的咋那么多呢？这不是肚子里边词儿多，随便溜达出一句吗？我也不知道他是再见的意思，对不对？要是是直着再见的意思，我也不能说呀。我能和你再见吗？和你再见，谁给我生儿子？ 你准知道我怀的是儿子啊？那要是闺女呢？ 要是……我听说现在医院有个什么操，丫头小子们一操就准。 屁操？ 对，屁操。咱就操一把，丫头小子一操不就放心了吗？ 人家医生看咱带这些个孩子，那不露馅了？ 那怎笨？就说咱俩是二婚，海南岛吐鲁番前窝带来的。 你家二婚仨孩子啊？那少林寺呢？ 三婚不就完了吗？ 你拉倒吧，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了，我不信你自个儿气。 四毛的事啥丢人的？ 拉倒吧，你还四毛？ 走走走，你 还干啥呀？ 你现在这脾气吧， 可爆了，特别任性，你自己有感觉没？你别着急，你看咱村的老王家啊，他第一胎、第二胎、第三胎不呱唧生个小子吗？ 你跟人家能比呀？ 啊， 人家生得起，罚得起，你能行啊？ 我不行，我罚得起我就罚，罚不起我跑。我们的原则是他进我退，他退我追，他住我扰，他提我整。我跟你说，我不信，按这原则保不住儿子。 照你这样，成天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你摊棉花我长鞋，赶上两万五千里长征的。 那咱这一道上叮叮咣咣的，这个钱啥也没少挣。 你还挣钱呢？你挣那点钱全捐给铁道部了。刚才在那个后车时，人家乘警指着我鼻子叫我啥，你知道不？ 叫啥？ 盲流。你听听，还盲流呢，离流氓不远。 我跟你说，盲流就盲流，不让做人流就行。咱们现在任务是生儿子，知道不？ 我说生儿子就生儿子啊。 那咋的？ 我要说生儿子就生儿子，我要这几个干啥呀？自打有了海南岛、少林寺和吐鲁番，你瞧你妈那个样，成天嘟了个脸拉草，老长跟个长白山似 的。你妈像长白山？ 妈像长白山。 我妈跟长白山啥关系？怪你自己不争气。 我不争气，人家科学上都讲了，生男生女老爷们是关键，你种的茄子那么大挑的。 快拉倒吧，就你那破眼眼地，种什么也白扯。 白扯就白扯，我现在我就上医院。 你站住！我站住！告诉你，把水袋和我抻住，我跟你没完，你听见没有？站住！ 干啥呀？你还要打我呀？ 我打。 干啥呀？ 哎呀，还要打我怎么的你？啊，还要打我怎么的？ 我打几代死。 哎呦，你可别打了，我去，算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不行吧？我求求你不行吧？ 他爹，起来吧啊！起来啊！咱俩人交交心，坐着啊。可爹啊，你还记得当年不？咱俩人恩恩爱爱，欢欢笑笑，比翼双飞，郎才女貌。天，你下地干活，我在家做饭。到了晚上一吹灯，你就给我讲故事。 讲的啥都忘 了。啥吓人你讲啥，净讲些鬼呀神呀的，吓得我直往你怀里钻。 那时候你也特别特别温柔。 可自打有了这几个孩子，咱的生活水准真是急转直下，一日千里。你看人家城里人看咱那个眼神都不对，说实在的，咱自个儿都觉得咱影响市容。白天还好说，到了晚上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成天就钻那个水泥管子，看着孩子们冻得直嘚瑟，我这个心呢、啊、都碎了。他爹，咱回去吧，行不？ 孩子妈，我有时候也想回去，可回来村里咋整啊？小大、小二、小三儿把家里东西都罚得差不多了，剩的小事儿罚啥呀？ 那咱总算有个家呀，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，这也算咱坦白交代，投案自首，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？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，还要罚咱，咱给小四打个借条，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，往后咱好好干活，多多挣钱，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，咱俩人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寻找咱俩人从前的影子。他爹， 好， 孩子们，我也不止一次在想，你说在这人生地不熟的，这要抓到不就麻烦了吗？ 可不咋的， 尤其城市人多，走街。孩子们，小脚侦缉队上来了。 他爹，撤！ 你先撤，我掩护。 刚才您听到的，这是黄宏、宋丹丹表演的《超生游击队》。这个黄宏经常出去演出去，晚上回来的挺晚，大门都关了，他敲开门也挺不容易的。后来呢，每次回来的时候啊，都给看门的老大爷老徐头带一盒夜宵。只要是趴在门口轻轻地说一句带夜宵了，哎，那开门开的甭提多痛快了。后来啊，这个老徐头就问了，黄宏啊，我听别人说你给我带饭每次都说是给狗带的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狗啊人的，反正都是看门的呗。嘿，他这一句玩笑不要紧，害得自己小半年都没叫开门。好了，关于黄宏的趣事，今儿咱们就先听到这儿。最后为您送上张学友演唱的《忘记你我做不到》。这里是快乐合家欢，主持人韩健，代表编辑小新，制作吴博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回见。 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有幸福就有烦恼，除非你都不要。跟你的温柔比较，一切变得不重要，没有你分分秒秒都是煎熬。有爱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，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像火烧，分分秒秒没有你，管他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要是什么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们一起逃。就有恨，或多或少，想一次白头到老，说再见太潦草，看你头也不回的走掉，心里像火烧，分分秒秒没有你，管他艳阳高照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要是承诺不可靠，是什么让我们拥抱，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，如果爱是痛苦的泥沼，让我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